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最早出现的植物是菌类和藻类。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植物啊。在炎炎夏日，这两种植物很多朋友一定都能够接触到。今天一点植物学又要开讲了，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身边那些熟悉的植物的陌生之处。首先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呢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也是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史军博士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点植物学啊，说说我们身边熟悉植物的陌生之处。 对， 今天这两种植物大夏天的大家一准儿都接触过。 太熟悉了。一到夏天我们肯定特别特别熟悉这两种味道啊。 嗯、 刚才刘莎卖了一关子嘛，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呢，其实很普通。一是薄荷味儿，另外一个是香草味儿。 嗯， 你想这两种味儿实在是太普通了是吧，到夏天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好多是薄荷味儿的啊，吃这个口香糖，包括一些清口的这样的一些糖果的时候啊，都会有薄荷味儿是吧。 咱先别的不说。嗯，咱们就说您每天刷牙，您、 哎、对对对对，每天早上第一个味道 是吧？我想，尤其是在炎炎的夏日，可能很多朋友选择牙膏的时候，首选就是薄荷味的。 没错没错，现在不是还有很多的牙膏说我们这里面还添加了什么薄荷因子、什么薄荷珠子是吧？ 对对对对， 嗯， 那香草，我想随着大家对甜品的喜爱啊，它可能不像薄荷这样历史悠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感情那么深厚，但它现在也是标准的后起之秀。大家去看、 啊、 香草味的冰激凌， 没错 啊，还有香草味的巧克力啊，蛋糕等等甜品。我觉得那里面啊，如果说一下哪一款甜品里面没有香草味的，可能有不少朋友会觉得特别遗憾，诶，怎么没有香草味的，实在大爱香草。 对对对对，其实我的印象中啊，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大概不到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冰激凌，那个冰激凌就是香草味的，而且当年的冰激凌几乎只有香草味的。 我要跟听众朋友来推算一下时间啊，刚才史军博士说大概他1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回倒推30年。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吃冰棍儿啊， 小豆的， 哎，小豆冰棍儿， 巧克力的， 没错。哎呀，那都是高级的，我们只有小豆冰棍儿。 你吃过红果冰棍儿吗？ 对，还有这个 什么冰棍啊，还有一个冻着像香蕉模样的但是是纯冰块的冰棍。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能够吃到香草味的冰淇淋，绝对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奢侈品。 绝对是奢侈品。对，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啊，第一次吃到那个冰淇淋的时候，还是在一个晚上排了一个超长超长的队伍，大概排了有那么20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子，就跟现在去买手机排队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你是买新款手机，哎，你正好是当天要开始销售的时候排队是吧？ 对对。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的真是我们身边的特别熟悉的植物。 哎， 那么他们的陌生之处要在哪儿呢？我们要从跟我们大家应该是年代最久远的，我说的是两种植物当中比较年代最久远的薄荷来跟大家说起啊。 哎， 史军博士，往往啊您在谈一些植物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哎，史军博士，这东西我见过吗？这个在哪能找到？北京有吗？但我觉得薄荷，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跟大家说，我太熟悉薄荷了。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在我家里面啊，爸爸妈妈养花，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养很多特别名贵的花。 对， 薄荷其实是他们经常的一种选择。 没错啊，因为薄荷很好养啊。当然了，这个很好养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很多朋友在那个微博啊微信上经常跟我抱怨说，我们家那薄荷为什么又死了。 嗯， 我说你这个其实啊是没摸清它的脾气 啊。我是一个养花经常把吊兰养死的人，但是我们家的薄荷我觉得生生不息的感觉。薄荷难道还能养死吗？我觉得它太皮实了。 能因为你家条件肯定是恰好刚刚好啊，因为薄荷，整个的薄荷大家族，其实他们都是需要这种大肥大水强光照的。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吊兰死了。 对，吊兰恰恰是不喜欢这样的。 我明白了。而且在养薄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薄荷除了刚才它的这样的一个对环境的要求以外啊，它自身也是特别顽强的。比如说因为我家里面还有狗，有的时候那个狗它到处都啃，它会把那个薄荷啊，比较茁壮的那薄荷的那个苗啊，然后那些枝子啃得乱七八糟。但没过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从有的是从那些已经破了的那个茎旁边又长出新的芽来，有的就直接从土里面又生发出新的一簇一簇。所以给我感觉薄荷特别皮实，特别好养。 没错啊，没错，因为薄荷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植物啊，它的营养繁殖的能力非常的强。我们讲植物的繁殖其实有两大策略，一个叫有性生殖，一个叫营养生殖。那所谓的有性生殖就是开花结果啊，从种子来嘛。那这个薄荷其实也是会开花的啊，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呢，最最最让大家熟悉的一个繁殖的方式就是营养繁殖。那所谓的营养繁殖就是我们去结一个枝条啊，或者是把它的枝条埋在土里啊，就可以长出来新的植株啊，这是没有问题的。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花卉和果树上也在应用这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北京栽月季是吧，在月季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啊。月季花我们剪一枝子咔插土里，过一段时间就长出来一个新的月季花。 特别奇怪啊，说到这一点啊，史军博士，为什么不论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很多的植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扦插的方式能活，但有很多植物它怎么扦插你也活不了，为什么同样都是植物啊，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它们会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有的就特别容易扦插，有的就怎么都活不了。 这个还是跟植物的整个的演化历史，包括它的一些生理的生理结构或者说生殖结构的这样的特性决定的啊。它不是说什么植物你插那儿它都会活啊，这是肯定的啊。 说到薄荷啊，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啊，或者说跟我们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薄荷简直是太密切了。 哎， 前面咱们刚才说到了薄荷能吃各种味道的甜品呀，或者还有牙膏。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啊，随着我们中国菜系的博大精深，还有各种的融汇啊，很多菜肴尤其是一些云南的菜肴当中啊，这个薄荷叶子的出现比例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以前感觉薄荷好像只能甜着吃，现在觉得咸着也能吃。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第一次去云南的时候非常的觉得奇怪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北方通常比如说吃牛羊肉的时候调味的时候都是放香菜。但是在云南的话，你吃牛羊肉的时候它的配菜 通常都是薄荷。哦，在那个地方，其实薄荷的它的地位是等同于我们北方的香菜的， 或者它等同于折耳根。 对，有点啊。当然了，在云南折耳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调料啊，和重要的调料。所以很多初到云南的朋友可能会吃很多菜的时候吃不惯， 嗯， 就是因为那当地的这个调料是非常有地域色彩的啊，那跟我们北方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啊。另外一点，刚才刘莎提到了说，这个薄荷已经从甜品牙膏界进军到餐饮界了，是吧？ 没错呀，很多薄荷的菜肴，有的时候你就会猛然的发现，哎，怎么这一道菜里面，哎，它配菜会出现薄荷叶儿？因为现在的菜谱有的很精细，它不仅给你写上菜名，有照片，甚至还会把配料表都有什么给写上，所以发现啊，薄荷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那我们还是需要理一下啊，其实我们都叫薄荷，但是薄荷是一个大家族，或者说我们吃到的薄荷实际上是不是一个东西。 停，我家花盆里种的那薄荷是能吃的吗？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确定啊。但是薄荷通常来说都是能吃的啊，没有什么毒性啊。 我先确定的告诉史军博士，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家花盆里养的薄荷我闻了，绝对跟我们家那薄荷牙膏的味儿是一模一样的 啊。哈，那这就对了啊。那这个是通常是出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菜肴里面的，或者说通常出现在甜品里面的一种滋味啊，我们叫留兰香 啊， 是吧？ 留兰香就是薄荷。 其实我们注意看一下那个牙膏上那个标的那个味儿了啊，经常标留兰香味儿，是吧？ 对、 啊， 但是我经常看到一般有薄荷味儿的会标薄荷脑， 哎， 所以留兰香难不成就是薄荷脑？ 其实这两者啊有联系，但是有区别啊。首先我们说这个留兰香啊，和昼夜留兰香这一对兄弟。听起来有点晕头巴脑，是吧？ 就是一个是正常的留兰香，另外一个是叶子皱巴巴的昼夜留兰香。 对对对对对，这两个出现在什么地方啊？首先第一啊，我们说牙膏可能还些许有些混乱，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口香糖，特别是这个很出名的那个绿箭口香糖，是吧？这大家都嚼过这个口香糖，这上面就是留兰香口味的啊，绿色的这个，这毫无疑问是留兰香味的啊。注意，留兰香就是一种薄荷，它也叫绿薄荷，为什么呢？颜色特别绿，就叫绿薄荷。 说的跟我们家花盆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那这个呢，薄荷通常是用作这个香料啊，或者说在传统的用途里面啊，特别是在我们的西亚啊、北非这一带是用作泡茶的。当地这个饮品有一种叫薄荷茶的东西， 哎、其实花草茶里面现在也有带薄荷味 的。哎，没错，没错，这就是留兰香。那昼夜留兰香呢？你顾名思义嘛，这叶子比较皱吧啊，这个就好像穿的衬衫，夏天那个特别是棉质的衬衫啊，亚麻的衬衫，穿了一天回来以后，哇，这个皱纹全都布满了。 您的意思就是前面说到的留兰香，那是的确凉的。 对对对，比较平顺啊。那昼夜留兰香就是抽巴的不成样子了啊。这个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通常出现在我们去云南吃饭那个地方放的薄荷，就是这昼夜留兰香。包括云南馆子里面，你点这个菜啊，说我来一个薄荷牛肉卷儿，或者是薄荷凉拌牛肉啊，这里面出现的就是昼夜留兰香。 哎，说到这儿啊，史军博士，我怎么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留兰香啊，它基本上都是入甜口的，而昼夜留兰香啊，基本上都入咸口的，能这么理解是吗？ 有点这意思啊，但是不排除说这个拿这个昼夜留兰香去调这个甜品，也可以啊，因为在很多的西餐厅里面，他们确实也作为一些布丁的一个配菜，就是这样来区分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我们说的昼夜留兰香，因为它的口感啊，口感上比较脆。就是它的水分会比较多一些。 咱们说的现在不是闻那味儿啊，是吃那个叶子。 对对对， 口感脆， 口感比较脆，所以经常出现在直接吃的这个配菜里面。但是留兰香呢，就吃起来口感会 干巴一点啊，但是它香气比较浓郁，所以经常就配饮料啊，泡茶去了啊。但是注意了，这都不是我们中国正版的薄荷。有点晕是吧？ 我已经晕了。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啊，跟中国人有特别深厚感情的薄荷，原来前面说的都是洋薄荷。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来说一说啊，传统的薄荷，中国薄荷的一些情况呢？ 对。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最早出现的植物是菌类和藻类。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知识开讲，今天我们安排了史军博士的一点植物学。我们今天要说一说啊，身边的那些香料。今天介绍的是两种，薄荷还有香草。说到了薄荷，前面呢已经是介绍了一些内容了，那接下来要说一说中国的薄荷了。 中国薄荷很有意思啊，中国薄荷看起来啊，比他们这个留兰香啊，或者说这位留兰香啊，更纤细一点，然后叶片更平顺一些，但是呢，它的这个清凉的这种感觉啊，会更强。很有意思的是，它经常出现在很多的医药产品里面。 医药产品是风油精是吗？ 风油精里面确实有啊，有这个薄荷脑的成分，但是呢，更典型一点的， 我知道是什么了，薄荷膏 啊，对对对对，薄荷膏是肯定是薄荷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啊，夏天呢蚊虫叮咬、啊、经常会用到了一个皮肤的药叫无极膏。啊，那也是这种味儿，就是大家会，就是抹那个药膏的时候闻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清凉的味儿， 哎， 就是它。 其实有的时候家里面一时半会儿没有这种特别管用的药的时候，我曾经用过什么？用过白桦油、红桦油涂这个蚊子包也管用。而且我发现白桦油和红桦油它的背后啊，其实也有薄荷脑这样的成分。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本身啊，就是具有啊。麻醉和镇痛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牙膏里面呢添加的可能是薄荷脑，也可能是留兰香的提取物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成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薄荷、留兰香和昼夜留兰香，其实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啊。虽然它们是一大家子，但是它们的味道还是有些许的差别，就是它们的样子上面啊，也还是有差别的。 哎，这一段内容我一定到时候啊听五遍回放，因为现在我在听史军博士介绍过程当中，其实我跟大家坦白一下，我已经晕了。大家有没有晕了的感觉呢？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节目啊用收音机听，当然是直播是一次的，但是大家如果用比如说有些软件呀，像听听 FM。或者说网络收听的话，可以反复收听。我建议啊，前面这样的10分钟的内容，大家可以反复收听3至5遍，就能特别清楚了。 而且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是强烈建议去看我们一点植物学的视频。 哎，对对对， 在这个视频里面，其实这个三种植物都有过介绍。啊，而且大家看这个视频的影像资料的话，会对加深印象，很有好处、 哎。而且大家也可以关注啊，史军博士，您有好几个公众号，对不对？ 对对对，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新浪微博上面的 植物人史君， 嗯 啊，这个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植物的小细节的有趣的故事。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三到五遍还听不明白的话，您还可以找这么多的渠道来反复的了解关于刘兰香、昼夜刘兰香、洋薄荷、土薄荷还有薄荷脑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专业名词。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整个的薄荷家族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家族啊、 嗯、 虽然说啊大概也就三十来种。 我觉得挺多的，我还以为大概也就三种。 那但是这个味道嘛，啊、都是类似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啊，薄荷、刘兰香、昼夜刘兰香，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最近也开始流行的，种在花盆里面的，我们叫胡椒薄荷。 胡椒薄荷， 哎，你听这名字就挺猛的，是吧？ 对，那我想一想，那我还不如种胡椒呢。 但是它不是胡椒味儿啊，只不过是它这种刺激啊，等同于吃胡椒面的时候那种刺激，就是它是很辣， 再加上很凉。 对，这个感觉很奇异哈。为什么叫很奇异呢？其实这个薄荷里面的成分，我们说薄荷脑这样的一些成分，对于我们神经的这种刺激跟辣椒里面辣椒素给我们的刺激是类似的啊、 嗯、 它给我们的这种温度感受器的刺激，要么是一个高温的刺激，要么是一个低温的刺激，但是如果这个刺激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分不清高还是低了，就感觉到的实际上是疼。 史军博士，刚才您说的这种感受啊，我相信啊，不少朋友其实都能感觉过。但是其实我们对这个薄荷这种清凉的程度啊，也有不一样的感受。你看啊，别的不说，咱们就来说最明显的口香糖，有的就是写的是这种一般的薄荷的这种凉的强度，就是大家都能够比较接触，但也有那种极凉极凉的。其实我想不仅是我试过，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试过那个特别凉的感受啊，它还没有到疼的那个程度啊。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清凉感受是我们人为可以操控的，是这样的吗？ 对的对的，嗯，这个清凉感受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控制它的浓度啊达到不同的效果啊。那反过头来说，我们的这种口香糖啊、牙膏，特别是牙膏里面为什么要添加薄荷？难道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呼出来的气更清新吗？其实不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早上起来大家都是刚睡醒，还不太清醒，你这个时候用一点这薄荷味的牙膏，也有助于你能够更加清醒。 这是一码事儿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在很多的这个药膏里面有这个薄荷脑的成分。 对 啊 这是干啥的？也不是为了让这个药膏闻起来是香的哈、啊、这抹上去啊要止痒啊，要镇痛，其实在牙膏里面它的这个作用是类似的啊。很多朋友说啊，你牙膏里面还要镇痛，那当然是需要镇痛了。你要想，我们拿一个这种刷子呀，在你的这个嘴巴里面啊，在不断的去蹭，这个刷毛即使再柔软，它也还是会刺激牙龈的啊。那牙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然后非常神经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吧？啊，我们随便塞点什么牙，那个时候都很痛苦，那何况是你是拿一个刷子这哈在这刷，是吧？而且很多朋友是为了刷的干净，还使特别大的劲儿刷。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如果没有一点止疼的东西的话，这个刷牙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啊。所以这个薄荷脑在这个时候很大程度上是缓解那种不适的症状。 所以药膏呀，还有一些创可贴之类的物品，它们同样都是有这样的消炎镇痛的作用的。 对对对对对，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在里面啊。包括说我们贴有些膏药啊，贴有些膏药的时候止疼，说贴上那个膏药为什么就是凉凉的啊，那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是薄荷家族来贡献的。 关于薄荷啊，我们跟大家前面说了很多的，比如说 他有好多的兄弟姐妹，大家一定要不要弄混，因为有甜口的，有咸口的。 对， 是因为薄荷的本身，比如味道呀，还有呢，它的叶片的大小呀，或者它这些状态，造就的它们分别入甜口和入咸口。那前面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过了，我家是例外啊。很多的家庭啊，养薄荷其实都不太成功。那在今天节目最后说薄荷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史军博士，您教教大家，除了像我们家这样的啊，养薄荷格外一番顺利的家庭，他们啊想要能够养好薄荷，应该把握哪些重点呢？让我们在夏天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种清凉的味道呢？ 那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大肥、大水和高光照啊。这怎么说呢？其实，薄荷就喜欢充足的水分的供给啊，充足的阳光。然后充足的肥料啊，我们说一事儿啊，讲一小故事。其实我们当年去贵州有一个地方，荔波那个地方做野外考察的时候啊，因为当地在保护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蔬菜可以吃，那保护站里面就有一片薄荷长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每天都去采，然后采生生不息啊，也是。然后那个这薄荷长在哪儿呢？就长在那个厕所旁边。很多人说啊，你这个东西怎么是这样呢？啊，没办法，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而且这薄荷呀，种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把它放在小花盆里面长，这可能就有点太难了啊，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啊，至少你是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大的盒子，或者说大的土地，这样才能种好。最好的话你给它种在地上是最好的，因为它们的这种吸收肥料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是仅仅种在一个小花盆里，也不是不行，但是那你就善待它吧。那就不要去使劲的掐它的叶子了，因为毕竟长叶子是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肥料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史军博士和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一点植物学开讲了。今天要讲的是两种香料，薄荷和香草。前面呢是薄荷说过了，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内容，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离开了，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生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想逞强去开了， 星球的命脉。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最早出现的植物是菌类和藻类。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史军博士又带来了一点植物学，我们来说一说呀，我们身边那些熟悉植物的陌生之处，也特别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植物学的知识。史军博士，咱们今天主题两个啊， 对， 前面说过了薄荷 、 接下来就说那个新贵香草了。 香草，对， 啊，太熟悉的味道了。 对，香草这个东西说起来。大家很熟悉这个味道，但是这个词有点奇异，是吧？我们一说香草，哇，好多东西都可以叫香草啊。 但是我知道那个味道是香草的味道。 对，我们所说的香草啊，其实不是一种草。 那难道是一种香吗？ 当然也不是烧的那个香，是吧？烧那个香，我们通常是用檀香来烧，是吧？但是这个香草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兰花 啊。香草是兰花，这是您的本行啊。史军博士。 对、也是我在进入这个兰花专业的学习以后才发现，哦，这竟然是一种兰科植物啊。之前完全不以为意，就以为这就是地上长得跟狗尾巴草似的这种草，割下来以后嚼吧，然后就塞到冰激凌里面，就成了香草冰激凌。 哎，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如果你去买香草冰激凌，或者有一些有香草的这样的甜品啊，那上面会画一个小叶子，还开了花儿，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了解香草就是从甜品上那个小图标开始。 对，那没错啊，那实际上就是香草的花了啊。但是有些那个甜品上画的那个花不太对。啊，有些那个大家注意啊，很多花中间画着像是一个小喇叭这样形状的， 对啊， 这个是香草。但是我发现很多这个配图，特别是卖那个香草的香草夹的时候，这个配图经常配成蝴蝶兰的花了。 我看到的有刚才您说的小喇叭的形状的啊，但是呢，也有往外翻的，就有点像百合花那样形状的这个香草的配图。 对， 那实际上像百合花的那个就不太对了。 对，就是中间有一个像小喇叭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花啊，那是香草的花啊。但是如果说看起来就像我们平常家里面那个蝴蝶兰的缩小版这样花，那就不是了。 所以说我原来一直以为这香草浑身上下都是香的，不论叶子还是花都是香的，但是刚才听您这样介绍，好像好似或者说应该它不是全身都是香的。 对，不是都是香的啊，不是说我们把这些香草啊整个铲下来啊，连藤子带花带果的全铲下来，剁吧剁吧碎，然后就成了香精了。这不是啊，这跟薄荷不一样。 我一直按照薄荷的标准来看待香草的。 对，薄荷是全株都是有这个气味的啊，从根啊、茎啊到叶子呀，甚至花朵啊，这都是有些许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但是香草它的香气仅仅是在它的果子上面，而且 香草的果子，香草有果子吗？ 对，必须有果子，必须有果子。这个现在啊， 如果我们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有些玩烘焙的， 嗯 啊，这些朋友肯定是买过香草荚的。这香草荚这两年不是这两年，是今年涨得特别的贵。 我又得说那句话了，石军博士，香草荚这种物质它长什么样啊？我真没看见过。 香草荚很难看啊，就好像是我们已经放干了的豆角啊，四季 豆角 啊，就是干豆角，那个已经放抽巴了，黑乎乎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是黄棕色的啊，就是这么样一个长长的像豆荚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之前啊还挺便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特别是从2017年开始，香草荚的这个售价在猛增。 哎，按照我们通常的一个售价上涨的一个原因啊，来推理一下啊。那第一呢，有可能呢，种植这个香草的地方它受了灾害，所以它产量特别低。那买的人多，这产量低，价格就上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香草荚呢被某些人大量的囤积，然后不往外销售，人为的控制价格。那通常涨价的原因呢，基本上就是这两点。那您推算一下，香草荚在2017年价格猛烈上涨的原因是这两条当中的哪一条呢？ 这可能都有。当然了，产地的限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内因嘛啊，因为整个全球气候的变化啊，导致了这种香草荚的生产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和限制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实际上是我们叫香荚兰这种植物的果子， 谈到了兰花，很多朋友的首先的感受就是特别不好养活， 对对对。 所以它既不能像薄荷那样啊，浑身都是清凉味儿，摘哪儿都能可以，不论是甜口还是咸口。再有就是它的产地也有限制。 没错啊，没错啊，香荚兰是一个非常娇气的一个作物啊。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大规模来种植的区域的。种不了，因为我们国家不够热。 如果放到南方呢，或者云南呀？ 南方也不够热，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热带的作物。 放海南？ 海南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一个热的真正的热带的气候。 三亚？ 很尴尬。三亚也还不够热。对对对，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这种环境啊，因为香荚兰它要求的温度非常的高啊，真正在世界上能生产香荚兰的区域非常的有限啊。首先是在印尼是一个主产区。你看印尼多热啊，就是吃到横穿的地方，是吧？还有一个主产区是在马达加斯加啊，在非洲啊，这是世界上两大这个香草的主产区，特别是马达加斯加。那在过去的一年，香草荚的这种价格飞涨啊，跟马达加斯加的这个产量的下降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很多朋友说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它是果子呀，而且是兰花的果子，这不是想结就能结的。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艰辛。怎么样这样来说呢？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提过一些事情啊，说兰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装置，是吧？它的授粉很不容易， 对 啊，需要特定的传粉的动物啊，包括昆虫，包括其他的动物，要给它精确的授粉以后，它才能繁育后代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结果子啊。那好，这个问题又来了，这个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动物啊？这个在自然界你是需要让它结果子不是那么容易啊，你光靠这种野生的这种动物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的啊。 主要是没有办法完成我们人类需要这么大量的这个事情的。 对对对对对，况且这个香荚兰它的这个原生地是在南美洲啊，那跟它匹配的传粉的动物 也都在那儿啊。我们刚才又说了，这个主产区现在是在印尼和马达加斯加。 嗯， 你不可能把那边动物全都搬过去是吧？ 我想起了一个好方法，人工授粉。 哎，对，那这个人工授粉啊，就变成了香加兰现在生产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啊，而且这个兰花授粉会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如果说啊，家里面有种蝴蝶兰的朋友，不妨去尝试一下给自己家的蝴蝶兰授授粉。 哦， 它这个授粉是怎么授呢？我们看那个蝴蝶兰的这个花的中心有一个像鼻子一样的这个部位。 对 啊，这个伸出来的鼻子是吧？那个鼻头是白的。 它在花当中有两种花蕊， 哎， 一种呢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伸出来的，还有旁边的小小的围着一圈的。 对，那个是它的下面的一个花瓣了啊。 嗯， 那伸出来这个鼻子一样的东西呢，就是兰花的一个生殖的核心，我们叫合蕊柱。 嗯， 为什么叫合蕊柱呢？合是哪个合？结合的合啊。蕊，花蕊的蕊，柱就是柱子的柱啊。 嗯， 为什么叫合蕊柱呢？首先它像一个柱子。那为什么叫合蕊呢？是因为它把雄蕊和雌蕊全都揉吧揉吧变在一块儿了。 哦， 啊，所以叫合蕊柱啊。那它的最先端是它的雄性的结构，然后往后退一点有一个小凹槽，这个是雌性的结构。你需要把那个白色的鼻头下面的花粉塞到这个空腔里面去，这才能结果子啊。这个过程在自然界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啊。那达尔文写过一本书叫兰花的受精，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详细的介绍了各种各种兰花是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个花粉塞到这个空腔里的。 刚才啊，史军博士您这番讲解其实啊解决了我数十年的一个疑问。我家里面呢养过蝴蝶兰，但是都是年宵花的时候啊，它是开着花买回来的。 哎， 然后在同时呢，我家里面其实也买过那个鲜切花的百合。 嗯， 就是猛的一看吧，这个鲜切花，因为百合也是白颜色的，然后呢， 哎， 这个蝴蝶兰也是白颜色的，你会发现这两个花有比较相似的地方，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是为什么呢？蝴蝶兰它那个花总是非常干净，因为它只有花瓣和一点点的这个花蕊。百合花在刚刚开花的时候也是非常干净的，非常纯净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它那花蕊呢就变颜色了，而且它还会爆开，会掉很多的花粉。花粉的颜色和花瓣就不一样了，然后那花朵就花了。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两种花的区别非常非常的大。我那时候就想，我说诶，为什么蝴蝶兰它的花粉 不爆花粉？ 对呀，现在终于明白 了。对，它这个痘痘长得不够大，爆不出来。 嗯， 是吧。 嗯，还有蝴蝶兰啊和百合，当然它们的花朵很大的区别。 嗯， 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我们肉眼非常清晰可见的，就是它的蝴蝶兰呢，它是有一个合蕊柱的，雄蕊和雌蕊都在一个花柱上。嗯，而刚才我们说到的百合，它是雄蕊和雌蕊分开的，所以它要把花粉给爆开，然后方便授粉。 没错 、嗯， 还有一个刚才流沙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这个百合的花粉是这种细碎的，然后像粉末一样的， 啊， 可以散开的。但是蝴蝶兰的花粉它是一块一块的，就和我们看到的蜡烛的那种蜡质很像的。 嗯， 它是成块的。 嗯 啊，嗯，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粉末一样东西啊。在整个的兰花家族里面，绝大多数成员，包括像蝴蝶兰啊，包括我们香草的香加兰啊，它这种花粉都是成这种块状的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它就是为了适应这个传粉动物的搬运啊。或者说兰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啊。反正我就这一锤子买卖，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也别跟我说这个随机性，或者说有多少机会去散播出去，我就相信我这个策略就是成功的啊。反正把这堆花粉只要塞到某一朵花的这个柱头的腔里面就完成了，只要一次我就能产生非常非常多的种子。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最早出现的植物是菌类和藻类。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 刚才我说到了，我没见过这个香草的种子，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香荚兰的这个果实。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在家里面啊，自己给蝴蝶兰授粉，它也能结出果子。这个蝴蝶兰的果子和这个香荚兰的果子是很像吗？都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干了的四季豆一样吗？ 有点像啊，但是蝴蝶兰果子就要小很多。 香吗？ 嗯，不香。真正香的这个果子没几种，而且这个香荚兰的果子也很有意思，千万不要以为结出来果子就是香的了。 不是香的。 不是的，就是新鲜的香荚兰的果子并不香啊，而且它的个头其实还蛮大的啊，像一个缩小版的香蕉。 这么大的， 很大、哦，就是细瘦的缩小版的香蕉，其实很大的啊，但是不香，特别是新鲜的果子，一点香味都没有。 哎呀，我现在等了半天的香草味，等到现在连这个香荚兰都结果子了，还没出来香味，那什么时候，话说，可爱的香草味才能出现呢？ 嗯，这个需要加工啊，这怎么样来理解呢？如果说我们朋友喝茶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茶叶，那特别是红茶，有非常浓郁的香气啊。就包括说我们喝的这个铁观音啊，也有非常重的这个香气。特别是铁观音有非常特殊的像水仙和兰花这种香气。 嗯， 但是如果我们去找新鲜的茶树、新鲜的叶片来闻的话，实际上这种香气是不存在的。 嗯，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香气？就是在加工的过程中。这些植物进行了发酵啊，当然我们所说的这种发酵不是说像发酵臭豆腐那种发酵，是它自身的一些转变啊，自身这个植物里面携带有一定的酶啊，各种特殊的促进这种物质转变的一些酶，在这个过程中它自身发生了发酵。那之所以我们能喝到红茶呀、铁观音呐、包括普洱啊这样的东西，其实不同口味的茶就是这个发酵的过程。那同理，香草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发酵过程，就是我们把这个成熟的香荚兰的这个果子拿下来以后，首先呢需要把它晒完了以后，存到一个地方去让它发酵。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取出来晒，然后再揉搓，然后再放回去，然后再取出来晒，再揉搓，再放回去，就要反复的进行这个过程，大概6到9个月之后，你就能尝到香草味了。 哎呀，太漫长的香草味了。所以香草这样的一个味道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现在应该算是我们国家的啊一个调味品的新贵，但它在欧洲在西方的历史很悠久，它为什么没有传到中国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和它的产量啊和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太复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对对，而且况且我们种不了嘛，如果说我们中国能种的话， 那应该对于这个口味的普及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是吧？ 没错。 对对对。 说到这儿啊，史军博士，如果呀是感受过香草味的朋友啊，一说香草味立刻就能反映出来这是一种什么味儿。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其实对香草味也有点的迷惑，因为在我们吃的很多的甜品当中，有的那种味道比较浓的它标注了有香草味，但其实很多甜品当中都添加了香草，但它不说。 嗯， 你有没有发现，等到我们之后啊知道了那是香草味的时候，才会想到，哦，原来我当时吃的那是香草味的。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对这种味道非常的默认了。 对、 啊、 为什么在很多的食物当中都会添加这个香草味？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就说到一个食品工业历史了。当时啊，在最远最远的时候，那一个香草味儿当然是一个贵族才能享受的味道，因为这个东西的产量很低啊，特别是我们人工授粉的这个技术发展起来之前，这个事儿只有贵族能做啊，这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啊，即便你有钱你也拿不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后来我们的化学家很聪明，合成出来了类似于香草的天然成分的一种化学物质，我们叫香草醛啊，或者叫香荚兰素。对，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啊，香兰醛啊，或者是香草醛，这东西弄哪儿去了呢？它的第一项用途就是添加到牛奶里面去了。这个为什么要添加到牛奶里面去呢？那是因为当时啊，想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冷链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发达，是吧？ 啊，对对对。 啊，对吧？我们今天说，哎呀，我想吃这个广东荔枝啊，哗就运过来了，是吧？啊，还很新鲜。但是那个时候啊，那火车能跑个每小时40公里已经很快了啊，咣叽咣叽，这个车从牧场把牛奶送到城市里面得咣叽好长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的香草味的添加是为了掩盖牛奶的异味的。 对对，最初就是干这个事儿啊。很久以后大家发现，诶，消费者接受了一个设定，说没有这个味儿了，反而这个牛奶不太好喝。久而久之，这个香草味儿的就跟牛奶味儿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喝到的很多的牛奶，包括特别是很多的奶粉啊、这里面都添加有香荚兰素啊，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香草味儿的啊。当然呢，就是婴幼儿的，特别是这个就是1岁以前的婴幼儿的这个奶粉里面是不允许添加的啊，所以他们的那个奶粉是没有这种特殊味道，但是大一点的都有。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现在我们品尝到的香草味其实有两种的来源，一种啊就是从植物香荚兰上面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啊香草味的这样的，其实它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添加剂，对不对？ 对，算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啊，就是食用香精。 那这两种味道啊，如果普通人啊，单凭我们这个人类的啊这样的一种感受，能不能区分得出来呢？ 还是能区分出来的。因为香兰醛它毕竟是一个纯化的一种物质，或者说食用香精，所以它的这种香气啊，特别的直接。我所谓的直接就是特别单纯的那种直接，就好像上来咣叽就给了一拳这种感觉，就没有拐弯抹角的， 就是非常的浓郁和直接的浓郁。 对，就好像别人给你告诉你一个消息，说话都直来直去的，完全不带拐弯抹角的啊，也不带任何铺垫的，就是也不带任何背景的，但是天然的这种香荚兰的它的香气就是会比较的柔和 啊， 然后组成啊，包括你闻起来的这种背景啊，都会非常的舒服啊。当然了，也不是说这个正版的，越多越好，或者说一定就非常好闻。在即便是正版的，你要是放的特别多的话，一样会很难受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在浓度特别高的时候，你闻起来